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想有些人做过的有些事我们这一世都记得，但记得还记得，我们怎样面对它呢？假如有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是不是应该生气，应该怨恨，而继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应该宽恕还是报仇呢？今集以什么抱怨呢？我们就讨论一下到底我们以什么东西来抱怨，到底我们会愤怒，还是我们应该会可能报仇，还是应该会宽恕它，主要讨论这三大样东西的。首先就介绍一下我的主持拍档先，就是这边的大师兄 Roger， 是啦。咁咧，同埋另外咧就係呢邊嘅，咁我哋好之前都見過啦 ，Tommy 啦， 復仇專家 係啊，復仇專家。咁咧，同埋另外嗰邊就憤怒專家就 係啊，出名小氣， 出名成日嬲嘅， 知啊，呢集一定要有， 係啊，一定要有你啦。 我想你就係發脾氣嘅，係啊，即係唔係自我討論。 我就係寬恕專家， 諗住 demonstrate， 即係唔係解釋咯。今日 係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主要討論呢三樣嘢啦。因為我諗即係特別係今時今日咧，我哋呢啲討論特別常見啊。例如講關於憤怒啦，我哋遇到好多事都好嬲啦，係咪？而好嬲之後，我哋應該採取啲咩行動咧？我哋好嬲啦，咁我哋系咪要报仇呢？咁我谂成日都会听到啦，亦都系。而再嚟就系、是、喂，咁报仇完之后，可能去到某啲位，我哋会唔会都需要宽恕咧？件事始终都过咗啦、 通常系报仇之前就要宽恕嘅，即系如果只将宽恕 报完， 即系报完仇就宽恕， 即系报咗仇 打你一世就 少啲嘅。所以你主张宽恕嘅嗰啲就应该会系报仇之前 边条路啊？边条路、啊？虽然我就通常报咗仇先宽恕嘅， 报完仇方系咁嘅意思啊嘛。我个人最大方嘅，只要你俾我报仇，我咪宽恕你咯，即系咁嘅。 所以成日都话宽恕之鬼就系、是。系啦，咁所以今日就讨论下啦。咁我谂直一开始就不如讲咗愤怒先啦。即系我哋通常面对有啲人对我哋做咗啲好差嘅嘢，我哋第一时嘅反应可能就系愤怒啦，我哋好嬲啦。其实呢种情绪系乜嘢嚟嘅咧？而同埋啲哲学家点睇？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咁谂啊嘛，好直接嘅谂法就系、是、嗱，我哋遇到啲唔好嘅事，我哋会嬲，而但系嬲咧好似冇用。即系你嬲完件事咪又系咁，然后你帮唔到手噶嘛？即系朱文咁嬲完，佢都系俾人话噶嘛，系咪？都系冇用噶嘛。咁所以你讲下先啦，俾你讲下先。 即系我想先从一个西方文化的角度引入先啦，因为我哋而家讲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可能社会而家弥漫住一个气氛或者一个情绪，就觉得我哋呢啲讨论咧可能冇乜意思嘅，因为佢哋会觉得吓，梗系要嬲啦，梗系要报仇啦，宽咩恕？即係可能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咁撕裂或者咁崩緊嘅狀態，所以好多人聽到呢個 topic 就會有一個不自覺就覺得梗係要嬲啦，梗係要報仇啦咁樣。但係我就想同一個哲學啲或者西方文化角度引入，就係其實唔一定嘅，甚至有唔少哲學家認為西方文化一路都好重視寬恕一樣嘢，唔單止係基督教文化啦，基督教就更加明顯啦，甚至希臘文化都係嘅。例如有位哲學家，我哋之前都提過唔少次啦，就係 Lusban， 咁佢寫咗本書叫《Anger and Forgiveness》咧，咁佢就從一個希臘悲劇去出發，咁、那個悲劇咧就叫 Aristia， 咁個悲劇係一個三部曲啦。咁就講 Agamemnon 打完呢個特洛伊戰爭翻咗屋企之後，就因為佢戰爭入邊做咗啲嘢，因為佢活祭咗佢個女啦，咁佢老婆啊好嬲啦，之類。咁其實個三部曲咧，基本上簡單嚟講咧，就係啲冤冤相報何時了嘅故仔，就係 Agamemnon 俾人殺咗，跟住啲佢個仔定唔知佢啲朋友就幫佢殺翻佢殺佢嘅人之類。咁啊冤冤相報何時了？咁最尾有個咩啟示咧 ？Lusban 喺入邊發現咗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呢個故仔咧係攞嚟説明雅典嘅法律制度嘅引入嘅。佢就話咧，其實完咗呢件事，即係個悲劇最後出現咗咩事咧？就是、雅典娜決定咧，呢啲人際關嘅人際之間嘅紛爭 conflict 咧，唔再交俾復仇女神去處理。復仇女神嘅英譯就係 Furies 啦，叫做，亦都係英文嘅憤怒咁解，即係唔交俾憤怒之神或者復仇嘅女神去處理，而係建立一個法律制度，有一個公開嘅程序，係講理性嘅、講證據嘅，去做一個公義嘅判決。咁呢個第一點。就是雅典人好似用呢個神話呢個悲劇嚟説明點解法治嘅重要性，就係唔再希望人類嘅紛爭用憤怒、仇恨、復仇去解決呢個第一。但係咧最有趣嘅咩咧，就係雅典娜同時咧係邀請咗 Furies， 即係嗰個復仇女神一齊嚟個城邦嘅，即係佢唔係趕走佢。咁有好多作家就喺度做文章啦，就覺得所以咧憤怒係 OK 嘅。憤怒可以留喺一個文明嘅城市、一個文明嘅社會入面嘅，但係我哋需要嘅咩啊？ 就是一個法律的制度，所以我們是可以憤怒，但是需要法律啫。咁但係 Lusbar 咧就喺度反對呢個詮釋，佢就話其實咧雅典娜邀請 Ferris 進入雅典城邦嘅時候咧，佢要求佢改變嘅，佢係有一個好激好一個 radical 嘅 transformation 嘅。Lusbar 話，例如啲咩咧？例如 Ferris 睇個劇入邊嘅形象係好恐怖嘅，例如佢係講唔到嘢噶啦。就好似野獸咁喺度咁樣啦，跟係咁話要殺佢，殺佢，即係 好配合喎、啊， 好似你喎、啊，其實 跟住咧化身， 你咪係咁嘅咯，平時 跟住啲眼啊、口啊，又唔知流出一啲好奇怪嘅血啊之類，總之成個形象好黑暗嘅。咁但係阿典娜就邀請佢進入雅典嘅城邦，然之後佢做咗啲咩？佢改變咗佢成個 physical appearance， 變到好明亮啦，著咗件紅色嘅長袍啦，跟住變咗人啦，甚至個名都變咗，佢個名變咗。中文應該係意思係友善的一群咁樣咯，即係佢本來 粉怒 叫 Furious 個，佢而家變咗 The Tiny One 咯，係啦，變咗佢可以咁樣邀請人。咁所以 Lusbar 喺度想講咩呢？就係法治或者文明嘅社會咧，唔單止係有法律咁簡單，係要 transform 埋我哋嘅憤怒嘅。我哋嘅憤怒唔係一啲擺喺個地底嘅嘢，跟住有個法律嘅法院壓住佢就得啦。一個理想嘅社會唔係就係咁。Lusbar 喺度想講一個理想嘅社會，唔單止要有法律，而且個底層嗰度係冇憤怒，嗰啲憤怒嘅 轉化咗 變成一個人咯。咁所以呢個係 Lusbar 覺得西方喺希臘文化，佢就話啦，由蘇格拉底去到 Seneca 都係反對憤怒呢樣嘢咯。就係佢認為憤怒唔係就係一啲要壓住嘅，直頭係要轉化嘅。咁所以呢種哲學思想可能就同我哋而家嘅社會情緒好大出入咁啊。 同我估佢可能裏面有一種，即係有時如果你話係由蘇格拉底開始，好明顯即係憤怒本身一種情緒，所以嗰個其實係你將佢納入一個制度等等，其實係用理性去控制呢個情緒，而情緒仲有好多種啦。而憤怒係尤其是一種，即係我哋好容易聯繫到就係你一嬲。你做嘢就唔係呵護其他人㗎啦，嬲係會令你破壞一啲嘢。咁所以喺呢度作為情緒，本來已經好容易。有時我哋話，如果你某啲情緒過分泛濫咧，就算只係譬如悲哀或者咩都好，都已經可能有個唔好嘅後果，需要理性去規管一下。而憤怒本身就好似直接會同破壞連上關係，所以更加係需要即係頭先個故仔可能咁嘅意思，就係要將佢納入一個制度裏面，將佢完全轉化成另一種嘢咁樣，係啦。 所以 talk water 嘅意思應該係情緒本身就有啲危險嘅，對於理性嚟講， 西方文化都係好似有啲咁嘅諗。 憤怒作為情緒一種係最危險嘅，唔少哲學家都。 即係所以我諗 water 就係愛嚟説明翻啱啱阿朱文講嗰個轉變啦。點解嚟憤怒進入到呢個社會或者呢個所謂制度入面咧，就需要被轉化？咁有一個理由啦，可能本身就好似好危險啦。咁我諗，但係即係我諗，仲有好多理由啦。當然，但係會唔會其實我哋可以為下，即係可能睇下會唔會有補充啦？對於憤怒點解咁差，我哋要轉化佢，又或者會唔會甚至我哋可以幫憤怒去 defense 下？因為可能其實值得有一啲我哋有啲意思嘅去憤怒嘅時候， 剝翻佢條紅色長裙啦，變翻原本嘅， 變翻耶穌， 係冇錯， 變翻豬文。 我覺得其中嗰個神話故仔其實講到其實好似一個野獸嘅形象咧，即係憤怒呢一樣嘢，其實。本身就係一種，即係雅典娜其實是個馴獸師噶嘛，即係建立咗個法律，然之後就馴服咗呢只野獸。咁其實憤怒本身呢種情緒就係、是、即係人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因為佢唔單止你唔係就係嬲咁啦，即係可能傷心你喊咁樣，你會覺得你會有陣時會鬧啲人，你坐喺度喊做咩？你咩都冇做，但係嬲咧你唔會，你唔會突然間難嬲，因為咧佢一定會做咗一啲嘢。即係佢嬲會令到你即刻做咗一啲嘢、可能佢會衝過嚟打你啦，可能佢會改嘢鬧你啦、或者佢甚至乎有其他嘅行動。咁、即係如果我哋陣間講復仇咁樣，咁、可能你殺咗我親人，我就要殺翻你咁樣。咁、會有一種衝動係會令到你去做一啲嘢，即係呢啲野獸點解係為之一隻野獸？就係因為佢哋周圍咬人咯。 所以我諗 Tommy 就係想講呢個憤怒有一種推動力啊，可以推使到我哋做翻啲相應嘅行為。先唔講呢個行為啱定錯啦，但起碼咧，好似其他情感冇呢種力量嘅，即係可能你喊咪坐喺度，好似朱文咁咯，咪瞓喺度坐喺度喊咯， 所有情感嘅代表嘅， 因為佢牽涉到憤怒，牽涉到一個判斷咯，一個對是非嘅判斷咯。有陣時，因為我會覺得嗰啲嘢唔啱，我先會好嬲。即係我會覺得你做錯咗啦，或者你我見到你對住某一啲人做咗啲好差嘅行為，然之後我好嬲。咁、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你呢樣嘢錯，其實有個 judgment 喺入邊。 所以呢度其實Lusbar 都係順住 Aristotle 都用翻類似嘅定義，即係我哋嘗試講憤怒一啲 core 嘅 element 啦。第一個就係、是。 Aristotle 話憤怒係牽涉到一啲harm㗎啦，有啲傷害出現咗。第二咧，嗰啲傷害咧係牽涉到你 care 嘅人或者你嘅事嘅，即係你可以個世界有啲傷害你唔嬲，因為嗰啲傷害唔係落喺你，唔關你事嘛。所以嗰啲傷害落喺一啲你 care 嘅東西上面或者人上面。第三咧，呢啲傷害你會覺得係唔公義嘅，係道德上係錯嘅。第四個 element 就係最尾啱啱 Tommy 講嗰個推動力或者行動上面，你係希望有一個復仇嘅，或者你希望 相應行動 相應嘅，有個嗰、那個 wrongdoer 咧，即係啱啱頭先話有啲harm出現咗，嗰、那個令到啲harm出現嘅嗰啲人咧，你希望佢喊翻佢，嗰、那個harm唔一定係暴力嘅，你唔一定係要自己親身傷害佢啦，你可以係法律上面啦，又或者係你希望上帝可以有公義嘅彰顯，甚至一種好基本好濕圖嘅願望就係希望佢嘅人生過得慘啲咯，即係呢個就係 睇佢折墮， 係啦，睇佢折墮，呢個就係 Aristotle 或者 Lusban 覺得憤怒有嘅一啲 element， 所以我覺得第三個 element 就係佢係牽涉道德係好重要嘅都，所以呢個情緒可能就同其他情緒好唔同，例如失望咁樣，即係做個比較就明㗎啦。失望嘅意思係咩？就係出現咗啲傷害或者出現咗啲嘢係你唔希望發生啫，咁你就失望，但係你唔一定牽涉道德嘅，但係憤怒似乎唔係嘅。憤怒嗰個傷害或者嗰件事嘅出現，唔係你唔想佢發生咁簡單，而係你覺得佢唔應該發生。咁所以憤，如果你剖析憤怒呢個概念，有呢四個 element， 第三個 element 就好明顯係牽涉到道德噶啦，而第四個 element 就牽涉到你行動。而其實我哋下一節可以再深入啲討論啦，就係 Lusban 就係執著第四個 element 去反對憤怒呢樣嘢，佢覺得第四個 element 咧係唔理性嘅。點解你無端端希望嗰個做錯事嘅人係要受到傷害先？點解先？有咩理由先？對呢個世界有咩價值先？佢就係因為覺得第四個 element 而佢憤怒，覺得一定包曬呢樣嘢啦。第四個 element 係唔理性，所以咧佢就覺得憤怒係唔應該嘅，就好似去翻個古仔咁啦。唔單止係要法律禁罪，直頭應該轉化佢，就係因為佢覺得呢樣嘢本質上係唔理性嘅。 即係我諗，我哋今節其實就講咗憤怒係啲乜嘢啦，同埋點解有啲哲學家會覺得憤怒唔係咁好啦。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就可以幫憤怒證明，去污名化，講下憤怒其實會唔會都值得我哋去做嘅咧？咁樣。第二節之後有偈傾，我哋繼續保持憤怒啊，繼續講憤怒。咁啱啱其實上節就已經講咗一啲對於憤怒嘅批評啦，我想補多一個嘅。咁有啲人就會咁樣講，覺得其實咧憤怒唔止冇用啊對件事，甚至咧其實可能害咗件事。因為啱啱大家都提過啦，當我憤怒嘅時候，或者當朱文憤怒嘅時候會點啊？好唔理性咯，好衝動咯，係咪？好 emotional 咯。咁反而咧可能佢冇辦法達成佢一啲想達到嘅目標啊。特別係我諗我哋今時今日喺一啲社會運動度咧，我哋成日聽到一啲提醒啊，就係叫我哋冷靜啊。點解冷靜？就因為當我哋好憤怒嘅時候，我哋會失咗我哋嘅一啲應有嘅理性啊，然後可能會做咗啲好錯誤嘅決定。喺呢個時候，我哋唔應該咁做，但因為我哋好嬲、好嬲、好嬲，所以咧我哋會冇辦法顧全到個大局。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常見嘅批評嚟噶，甚至可能我哋可以引一啲實證嘅研究啦，可能可以睇翻當你好憤怒嘅時候做出嚟一啲決定，會唔會影響咗件事咧？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調查噶嘛。咁可能係會有關。咁所以我諗呢個另外一個批評啦，就係對於憤怒。就係、是、原來佢係害事嘅、累事嘅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其實有一啲哲學都會話翻俾我哋知，其實憤怒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咧，我哋都值得憤怒嘅咧。有冇人即係有冇人可以講啊？你憤怒開，你講啊，傳文。 我講先，因為阿傳提到嘅就係第二個批評啦，即、就、係、是、對憤怒就係 counterproductive， 就係意思係如果你一開始嬲係因為啲道德判斷。即係你因為對個世界有啲公義、有啲正義感，所以你因為見到啲不公義所以嬲。咁但係嬲對於建立一個公義啲嘅社會係咪有效呢？呢、這個就係有好多哲學家或者其他思想家或者社會行動家都會反對嘅。例如馬丁路德金咁樣，佢都係反對憤怒嘅。這個 exactly 亦都係 Lusban 用嚟做嘅例子啦，就係、是、三大愛與和平嘅最出名嗰三個人啦，即係馬丁路德金、甘地同埋。 戴耀廷 同埋曼 德拉，系朱文咩？ 哦 ，sorry， 咁就四大啦， 四大， 仲有朱文 ，OK， 即系 Lusban 就会话，你睇一个近代史最出名三个社会改革成功嘅例子， 都是主張非憤怒的。 嗯。 那你就可以顯示到其實憤怒會不會是對推動一個有效不是美好一點公義一點的社會是沒用的呢，甚至有害的呢，或者你看馬丁路德金寫給討論 Malcolm X 這樣，他都說喂你在貧民窟入面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說，除了令到人哋好嬲同埋好悲傷之外，有咩用啊？即係佢真係咁樣評價 Malcolm X 嘅，咁所以呢個係啱啱阿全講冇啲實證例子，即係 Lusman 就覺得有咯，就係話俾你聽，憤怒其實係冇用嘅咯，甚至有害，應該係非憤怒咁樣推到一個更加公義嘅社會。呢個就係如果你覺得要保持憤怒，另一個要面對嘅一個困難咯。 同埋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因為憤怒好多時候有個特性就係，即係嗰種情感咧係會好需要一種即時嘅宣泄嘅。即係同其他嘢可能唔同咁樣，傷心可能或者就算嗰個即時可能慢啲，或者你冇需要用一啲好激烈嘅方式去表達嘅。但係嗰種憤怒，當嗰、那個你一感受到嗰種感覺嘅時候咧，你就要做一啲嘢，你要透過破壞一啲嘢，尤其是如果聯繫到我哋頭先講，可能你因為感受到別人對你做咗啲唔好嘅嘢，而你覺得呢個係唔合理嘅，所以好多時你就會即刻有一個好明確嘅目標，要即刻將呢一種情緒發泄出嚟。嗱、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一方面，佢當然係一個好大嘅推動你行動嘅能力，但係佢會令到你因為個時間咁短促咧，你就失去咗去思考嘅嗰個空間啊、嗯！即係一方面就係、是、第一，雖然我哋話嗰個憤怒有一個所謂道德嘅面向，就係、是、佢牽涉一個判斷問題，就係嗰個只係即係喺開頭嘅時候咧，至少就係嗰個好憤怒嘅人受到虧待嘅嗰個受害人啦，我哋當。一個好主觀嘅判斷嚟嘅啫，嗰都係好即時，所以可能佢係基於一啲錯誤嘅信息唔定啦。而你要將嗰、那個根據呢個判斷，我就算你個判斷係正確啦，即係人哋對你做錯一啲嘢，但係你跟住相應表現出嚟行動，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噶嘛。即係同樣因為一樣嘢憤怒，佢靚仔過我唔嬲啊，而家係咪？見到朱文有時我真係覺得無名火氣。咁我而家明點解？因為靚仔我，咁但係又著衫又好睇過我，即使著同一件衫。咁但係好啦，咁即使呢個憤怒係合理嘅，我哋覺得，但係我係咪應該打佢一身撕爛佢啲衫，定係去點樣講兩句説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去表現出嚟。咁通常一個咁強烈嘅情感，就會令你失去咗呢啲思考嘅空間。可能你做出嚟嘅嘢咧，即係未必係符合翻。即係就算，因為人哋對你做錯一啲嘢，都有好多程度之分噶嘛，係咪先咧？你嘅嗰個回應嘅方式，有時都未必恰當喎。咁呢個係需要點解我哋用理性去稍微控制佢？好多時就係因為佢起碼令到你冷靜落嚟。咁要喺呢個意思之下，佢嗰種破有種內，似乎有種內在嘅破壞性咧。係，我都可以順咁講。 我覺得 Roger 咁樣講反而係即係佢屬於即係為。憤怒有少少辯護，即係唔係完全唔應該憤怒。其實如果 Newsman 嗰個講法係你要主張非憤怒，好似我連嬲都唔可以嬲，鬧兩句都唔得咁。咁但係其實我哋可以教育點樣去嬲㗎嘛，用乜嘢方法去宣泄我哋嘅憤怒，而唔係話憤怒唔能夠幫我哋建設到一個美好嘅社會或者公義嘅社會，係應該你點嬲囉。咁你唔一定下下都打打殺殺喐手喐腳，或者下下都講粗口鬧人㗎，你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去宣泄。 用啲更惡毒嘅語言，即使不講一句粗口， 係啦，不講一句粗口，但係都可以表達到你呢個情緒，並且對嗰件事係冇傷害。咁唔係叫你冇咗個憤怒嘛？咁可能咁樣可以回應，其實。唔係冇咗啦嗰樣嘢，其實都喺度，只不過佢嘅表達方式係可以轉變嘅。其實， 所以我覺得呢度就係有啲嘗試反駁 Lusman 嘅作家 Exactly 會用咁嘅回應，就啱啱講過四個 element， 第四個可謂復仇嗰個心理，就係、是、Roger 頭先講嗰種比較好似破壞力驚人啲嘅嗰個成分咧，其實係咪一定包喺憤怒入邊咧？即係有啲作家就開始質疑呢樣嘢。喺古典時期，好多悲劇的而且確係咁樣描述嘅。但唔一定係咁嘅，即係我覺得你諗下，我哋日常生活嗰啲嬲咧，都未必有第四個 element 嘅。其實，即係我成日嬲你噶啦，但我其實都愛你噶嘛。即係我嬲你之餘，我唔係想有你，唔想你，即係我想你認錯咋。 愛 為你好， 係啊，我為你好，即係我唔想你承受傷害啊。其實，但係如果第四個 element 係真嘅話，我嬲你嘅意思就係、是、我真係想你有啲傷害喎，想睇你接待又好，想睇你得到乜嘢制裁又好之類。但我冇呢個 element， 我都係嬲你。我嬲你其實想你做一樣嘢，就係、是、recognize 你做錯嘅啫。咁所以其中一種回應 Lusman 嘅方式就係討論究竟第四個 element 憤怒嘅第四個 element 係咪必要嘅咧？呢個其中一個回應方式咯。 不過同埋我又可以再補一個就係、是、我又順住佢講法 defend， 即係憤怒有個害處可能，即係除咗你話頭先講 counterproductive 嘅意思係，因為譬如可能你係 希望透過呢種情緒推動你做某一啲嘢，譬如你感受到有唔公義，你改正翻佢。嗱，呢個可能係一個你壞事咧，最主要係嘛，即係達唔到你的目的。但係憤怒亦都可能有另一個唔好處嘅，即係對於個憤怒嘅人本身嚟講，就係、是、因為佢可能會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唉，其實你咁嬲做咩？即係唔係話冇用啊，而係咁樣傷身啊，直情。因為你憤怒，尤其是你連住一種係好多覺得唔公義咩成嘅時候，即係就算你好有道理，因為有時你如果尤其是加埋頭先嗰個講法就係、是，如果憤怒係連係到一種復仇嘅心態啊，於是你要透過行動嚟表現嘅，一定要即係冇咗就唔得㗎啦，就唔係憤怒啦。我假設如果憤怒一定連住嗰樣嘢嚟講咧，咁即係其實你會有一種即係好似培養甚至鼓勵緊自己要保留一種希望他人受苦嘅心態。咁呢個當然對人唔好啦，因為可能引申啲行為你會傷害佢，但對自己都唔好啊。因為似乎人應該成日諗住要傷害人㗎嘛，即係尤其如果你用一個好儒家式嘅諗法咧，其中一個 咁樣做好攰咯， 好攰啦，又人你又未必真係做，你再講就係你未必做到啲乜嘢，淨係保留一種想佢衰，但係佢一路好俾你睇咁嗰啲咧，係咪好多時係咁啊？你見到呢個社會，咁所以你咪斬自己一方面，可能係增加咗一啲達唔到嘅目的嘅失望啦。第二就係其實亦都影響咗你嘅人格嘅，某意思，即係更加核心嘅，我覺得係呢個啦，就係你成日想人衰咁。 我覺得所以咧可以釐清 Roger 講嘅啱啱講個 point 就係、是，我諗有兩點嘅，即係憤怒對你自己有咩唔好？一嚟咧，第一就是、可能本身傷身，即係你一直有呢種情緒，可能你自己好辛苦嘅、你成日都想加害人，好似朱文咁，咁你好辛苦啦， 或者會打亂曬你人生嘅 其他計劃， 因為 obsessive 噶嘛呢樣嘢，好似蒙蔽咗你，所以我哋成日講呢樣嘢啦，即係會令到你做其他乜都做唔到，你淨係想。排解你嘅憤怒， 所以我哋平時叫朱文做嬲豬噶嘛，即係佢成日 keep 住憤怒就好辛苦。即 係 我諗第二樣嘢咧就係 嬲緊啦。 第二樣嘢咧就係對你個人格有影響啊。呢個一個道德上嘅唔好啦，就因為我哋會覺得即係我哋成日都想人死，想人差呢樣嘢，好似會覺得你影響咗你係咪一個好嘅人，你嘅 character 我諗。咁所以我諗呢個係第二點嘅唔好啦。但係我嘗試就又再反駁下，就係、是、因為啱啱我諗個諗法就係、是。啊，咁好似講咗，既然有咁多唔好啦，對你自己咁啊唔好嬲啦。但會唔會憤怒本身有一啲正當性？即係我諧我哋可以慢慢再講落去啊。或者我講一下一啲例如可能儒家嘅諗法，然後睇下朱文會唔會有啲補充第二啲諗法就係、是，我諗儒家可以咁樣講啊，就係、是、佢會覺得咧，其實有時嬲咧有個正當性喺度，我哋應該要嬲。點解咧？就係、是、例如我哋當我哋見到啲好唔應該嘅事，好唔啱嘅事。其實，假如你唔嬲咧，我哋會點諗啊？我哋會喂，你有冇搞錯啊？喂，你豬狗不如喎、啊？點解你好喂？你冇反應嘅對呢啲咁差嘅事發生咗？ 呢啲叫義憤啊！ 係啦，呢啲叫可以話義憤啦。我哋係應該要嬲啊，而嬲咗係先符合我哋一啲道德嘅要求、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好似儒家好樂觀，講好多仁義道德，其實 正能量 係啦，好正面嘅。但其實儒家都會講嬲，即係孔子都會嬲佢啲學生阻我啦。又或者例如孟子都會講個民亡一怒就而安天下，即係儒家都會講嬲，所以其實嬲係滿足翻我哋一啲道德嘅要求，我哋應該要嬲。咁所以就係可能即使會傷身嘅、即使可能對自己都有啲唔好啦。即嗱傷身嗰個就冇計啦，但係我哋都要嬲啦。而如果要嬲係一個應然嘅東西咧，咁可能就未必影響到我個人人格，甚至反而可以圓滿到我個人人格，因為我做咗啲道德上應該嘅事咁樣。 咁所以我覺得阿全提出。就是另一種回應的方式咯，因為其實我哋一路討論咧，就係憤怒帶嚟一啲咩嘅影響，對個社會啦，對其他人啦，對自己可能有啲唔好嘅影響。但係呢啲都係啲好工具式嘅思維嘅，就係、是、憤怒作為一個工具會帶到啲乜嘢。咁、其實呢度好多可以拗啦，即係拗一世都拗唔完咁滯。empirically 究竟憤怒係對一個 有好處、 公義嘅社會多咗機會達成啦，定係有害咧？呢啲就有啲又有話實證證據講頭先講嗰啲啦，有啲話唔係喎，要憤怒先可以 motivate 啲人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即係呢啲。就變咗係有排拗，好似口同鼻拗咁，或者要做啲實證嘅證據，唔係哲學家可以拗。咁所以啲哲學家咧就好似阿全咁講，就點解我哋一開始理解判斷憤怒啱唔啱嘅時候，係一定要從一個工具嘅角度去思考佢咧？即係啱啱講到憤怒係一啲道德嘅判斷嚟噶嘛，所以其實佢 intrinsically 佢內在地都可以判斷佢正唔正當，或者適唔適合。咁、那個適唔適合或者正唔正當，就取決於你嗰個嘅道德判斷啱唔啱咯。因為憤怒其實牽涉到一啲判斷噶嘛，就係、是、你覺得有啲不公義嘅嘢，然之後引起咗你一啲情感、一啲情緒。咁所以，與其有啲作家就話，我哋點解成日討論憤怒嘅時候，都 shift 咗個問題，去咗嗰啲後果，去咗嗰啲影響度呢？ 而嗰啲影響好多時就好難拗。佢意思係不如我哋問翻憤怒本身幾時先係正當，所以佢哋就會討論 apples of anger， 即係憤怒嘅適當性。佢覺得呢樣嘢咧先係最值得討論嘅，甚至當出現 conflict 嘅時候咧。我哋冇理由每一次都淨係睇後果，而唔係睇佢內在地適唔適當。咁、我諗下一節可以繼續討論呢個 conflict 係好有意思，我覺得。即係個作家就提出一個叫情感上嘅不公義啦。咁、我哋下一節就可以討論呢樣，就係、佢會覺得個社會要求你唔憤怒咧，本身都係一種不公義嘅要求咯。就係、咁。 咁所以我諗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繼續講下啦。其實仲有冇啲咩理由去 justify 翻憤怒？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繼續憤怒。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講一下憤怒嘅理由啊。咁我知道阿嬲嬲豬其實應該都仲有啲嘢想補充， 我諗好多嘢 justify 自己嘅情感。 唔好嬲我，俾個時間你啦。 啱啱上一節尾就討論到一個概念叫 apples of anger 啦。咁其實係出自一篇文嘅，嗰篇文咧個名字就叫 The Apples of Anger 啦。咁作者就係 Sweeney Francis 啦。咁其實我睇呢篇文嘅時候咧，其實就好 inspiring 嘅。因為我覺得我睇 Lucifer 啱啱反對憤怒嘅時候就硬係有啲想反對佢、但係呢又反對唔到，跟住就落入頭先講個問題，就係究竟憤怒係 productive 定 counterproductive 呢啲咁 empirical 嘅問題。直到我睇到呢篇文，我專明點解有問題呀、成個討論就啱啱頭先講個 point 就係、第一呢，佢覺得反對憤怒嘅人好多時就係話憤怒會帶嚟啲唔好嘅後果，反對憤怒，但係嗰啲人呢就忽視咗憤怒本身可以係一個適當對個世界嘅感覺嚟嘅。咁作者就認為咧，呢種感覺同美感判斷一樣嘅啫、就係你欣賞到啲美，然之後有種美嘅感覺咯、美感咯。其實憤怒感就一樣嘅、就係你當你觀照到一啲 injustice 嘅時候，你自然就會憤怒。就好似你見到一幅好靚嘅畫、好靚嘅風景，你自然有個美感。咁所以本身有個適當唔適當，唔一定要從一個工具嘅思維去諗究竟我應唔應該憤怒。咁、所以第一點作者想指出就係、你要求我哋淨係從一個 productive 定 counterproductive 去思考憤怒本身咧。其實係一個個 burden of proof 嗰啲反對憤怒嘅，點解我哋淨係要諗佢 productive 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呢個顯示咗咩咧？顯示咗一種二次傷害，就是、一種佢叫做情感嘅不公義，就係嗰啲受到壓迫嘅人咧，往往要面對呢種兩難，呢、這個矛盾，佢叫做 normative conflict 啦、就係咩矛盾咧？就係、度假設啊，假設憤怒真係 counterproductive 嘅，佢就面對一個矛盾啦，就係、如果我要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加好，變得公義咧。我就唔應該嬲嘛，因為憤怒係會有害噶嘛。但係同一時間，佢又知道憤怒係一個正當、適當對個世界嘅感覺或者回應嚟嘅。咁點解佢要逼住喺呢兩個問題之間二揀一呢？所以佢作者就話，好似逼嗰啲受壓迫嘅人咧，要有一個二揀一，就係、either 佢就係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啦，佢如如咁樣適當地反映個世界，佢就變咗一個兩難。佢稱呢個兩難咧係一種二次傷害，係一種 second order 嘅 injustice。First order 嗰、即係第一罪嗰個 injustice 就係、佢已經俾人壓迫㗎啦。佢壓迫完，佢想嬲，佢仲冇得嬲喎，因為佢意識到佢嘅嬲咧，其實有可能係 counterproductive，令到佢阻礙咗佢帶嚟一個更美好、更公義嘅社會。咁佢個二次傷害就喺度啊，即係佢焗住要揀佢嬲定唔嬲。究竟我要 focus 喺一個將來建立更美好嘅世界，佢就唔嬲啊？定係佢要正當、適當咁樣回應個世界就嬲咧？咁佢稱呢個為 affective injustice。佢甚至會覺得呢個咁嘅意識形態咧。其實唔係 fix 嘅，係因為一種對憤怒嘅非理性化、污名化底下嘅意識形態，導致嗰啲受壓迫嘅人要受到呢個咁痛苦嘅二次傷害咯。咁、所以佢覺得我哋要思考嘅就係憤怒係咪真係咁唔理性咧？係咪一定要繼續咁樣污名化佢咯？佢甚至會懷疑啊，呢、個其實唔係哲學家嘅造成嘅結果，係嗰啲社會嘅。上再 特權階級， 因為特權階級係唔使嬲噶嘛，嬲永遠都係嗰啲受壓迫嘅人要嬲啊嘛。咁、所以佢話呢個咁嘅對憤怒嘅邊緣化咧，好可能就係嗰啲既得利益者長久以嚟嘅一個意識形態嘅結果咯。 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就係，即係嗰個憤怒，頭先我哋一路講被控制又咩成又唔應該，好多時好似講到係即係因為憤怒純粹係一種情感啊嘛，咁佢宣泄出嚟，我哋咪。 就唔一定唔得，咪睇下個效果好唔好咯。所以好自然就會諗啊，睇下佢會產生啲咩效果，嚟決定你應該控制佢咯，或者控制幾多咯，點控制法咯。因為到最後你個標準都係你咁樣控制就可以令到嗰啲壞嘅情況唔出現啊嘛，好嘅情況可以保留。但係似乎呢度有個問題就係，究竟憤怒係咪嗱？譬如我話痛，我刉你一下，你唔需要思考，唔需要判斷嘅，你個人嘅基本上嘅神經系統正常咧，你就會有類似嘅感受。動物都有啦。咁但係憤怒係複雜好多嘅，作為一種就算都係情感，都有感覺嗰部分，但係佢牽涉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判斷嘅成分，尤其是判斷一啲發生喺我身上嘅係好定唔好，然後呢個好同唔好係合理定唔合理嘅部分。好啦，咁所以喺呢度咧，如果你單純壓制咗佢，好似用理性同佢對立壓制佢，其實你忽略咗一啲嘢，就係你好似講到淨係得啲唔好需要被控制嘅部分，而你要好似另外用個理性嚟決定佢應唔應該點樣表達。但係其實嗰個情緒有所謂，頭先提到佢本身適唔適當，因為如果嗰個憤怒包含一個必要嘅部分，就係一種好 cognitive 認知性嘅，佢判斷到個世界係有問題，發生喺佢身上嘅一啲唔好嘅嘢係唔應該發生喺身上嘅。咁喺呢個意思之下咧，其實呢種情感係有理性嘅面向嘅，可以話。雖然佢唔係直接就等於好合理一齊到，但係於是你至少可以講得上啊。因為如果單純痛定唔痛冇所謂，我應唔應該痛？我刉你一下，我只係睇我嘅神經系統點樣反應嘅啫。我可能就頓啲嘅個人咁樣，咪唔痛咯，皮厚啲咪唔痛咯。咁但係你都應該痛嘅，好怪啊嘛呢個講法。但係嬲好似唔純粹係一種有啲嘢發生咗，我就咁被動有個反應，而係裏邊牽涉一啲判斷，所以有所謂錯嘅可能性啊。我可能嬲錯一個人噶嘛。你唔應該嬲佢嘅，你以為佢害你，其實佢幫緊你，不過你唔領情咁樣，你睇唔到佢背後嘅。 佢成日都係咁講。 係啊，可能係咁。咁所以咧，由於呢啲地方有可能出現錯誤，所以嗰個感覺亦都可以稱得上所謂應該唔應該或者合理唔合理咯。係啦。 所以我覺得義憤，即係啱啱呼應完阿全講瑜伽，義憤都唔係講緊個憤怒可以帶嚟一個更公義嘅社會，即係唔係從一個後果講，我覺得係睇翻個憤本身係一個適當對嗰個情況嘅回應， 或者係咪恰當咁基於一個正確關於一個唔公義嘅狀況作出判斷嘅之後造成嘅一個情感上嘅反應方式。 所以我覺得呢個討論幾好嘅，就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幫憤怒證明啊，我哋可以正視翻憤怒，就因為我哋好多時就係諗個後果，但其實忽略咗憤怒本身嘅正當性。而其實有時我哋唔係講嬲唔嬲，我哋係講應唔應該嬲呢樣嘢好緊要。即係我哋要正視翻呢樣嘢，其實嗰啲人係有道理去嬲啊。即係我諗入，即係啱啱朱文講嗰篇文咧，提到一啲例子，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例如例如有個可能另一半偷食咁樣，跟住俾人捉到啦。跟住然後嗰個人，跟住捉到佢之後咧，嗰個人仲要講：，你唔好嬲我啦，對件事冇好處噶。我同你嘅關係又唔會好翻嘅，係咪？我又唔會，即係我又唔會以後唔去偷食。但你會覺得呢條有黐線噶嘛？個point唔係你，我嬲你會唔會帶到啲好嘅結果出嚟？可唔可以修補到我段關係？係我有理由去嬲你，我應該要嬲你。即係我哋喺呢啲情況就好明顯見到，所以我哋講嬲咧，唔係就係講個後果嘅，係仲要講本身佢應唔應該。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以幫我哋正視翻憤怒嘅道理喺邊度啊？咁但係我諗，即係我哋啱啱講過啦，憤怒有時會帶出一啲行為啦，係咪？有時可以帶嚟就係復仇啦，唔一定，但係有時會。不過我哋就講下復仇，因為講咗好耐憤怒，講咗 嬲還嬲，定一定要報仇 先？ 係啦，咁不如講下啦。我好快咁講下，一般咧又係覺得報仇好似冇乜意思。點解咧？就係、是、即係嗰個傷，通常就係點解要報仇？就係、是、你唔公義地傷害咗我。我就要報仇啦，我可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傷害已經造成咗啦，係咪？我報仇都係於事無補㗎，我斬返你呀都冇用㗎、你斬我嗰刀都喺度㗎。即係所以我諗第一樣，即係我諗最常見嘅批評就係、是於事無補咯。 甚至可能再做一步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假設嗱，當然有時你報錯仇啦，係咪？根本人哋冇傷害你，咁你又打翻有咩單純你傷害啫？我就當嗰個人對你造成嘅傷害，你而家覺得佢咁樣做唔合理啊？呢個判斷係正確嘅。好啦。咁於是你傷害翻佢嗱，問題就係如果你傷害翻佢係合理嘅話，首先佢而家對你造成嘅傷害係唔合理噶嘛？咁你做翻啲嘢，咁你做翻啲咩？你去你而家害到我雞毛下血，我就攞我將全副身家俾曬你，睇你點使。咁我唔係喎，你可以幫緊佢嘛？你應該所謂復仇啊！如果真係係做翻啲傷害佢嘅嘢啦，而且嗰個傷害正常情況之下，你唔會對一個冇對你做過一啲唔好嘢嘅人做嘅嘢啊嘛？一定係咪先啦？即係話喺正常情況，呢件係一件唔好嘅事嘅，一定係你個所謂嘅復仇會採用嘅方式。如果唔係就好奇怪啦，成件事你可能幫緊佢。咁喺呢個意思之下，唔係淨係話就算佢斬完你一刀，你斬翻佢，你嘅傷痕都喺度咁簡單。而係如果你覺得佢斬你一刀喺呢個世界上製造咗一啲痛苦，你而家復仇嘅過程係將呢個痛苦加倍啊嘛、double 咗。 唔單止對原本你受嘅痛苦冇幫助，我先撇開你咁樣可能有種快感先啦，我就當嗰個傷痕一樣喺度啦，正式嗰、那個，而係加深咗整個世界客觀而言啊，其實加多咗噶嘛，呢、這個係、 即係多咗傷害。係 啦，你將個傷害 double 咗，唔會減輕咗，唔會令佢公義咗嘅喎。 或者我睇阿全啱啱講以眼還眼咁樣， 係 即係你。令佢少多咗隻眼咯。 呢、這個世界就有兩個人盲咗兩個，係啦。咁點解好啲咧？ 第一唔會令到原本盲咗個人有翻隻眼， 係 你會令到個世界多咗一個人。 你移植就另計啦。 咁嗰個難位就喺呢度啦。咁點解咁係好啲咧？比原本冇復仇嗰個世界，原本冇復仇就一個盲咗啦。但如果多咗個人盲咗，點解一個呢、這個世界一個好啲嘅？ 多咗件衰嘢啫。 我估 Lusman 其中一個反對憤怒就因為佢覺得呢啲復仇嘅行為。都係唔理性嘅咯，佢、覺得。 但係，所以我諗即係觀眾就係鬧我哋啊，咁左交講埋啲嘢，唔好報仇啊咁樣。不如 Pommy 講下你，佢覺得報仇 會唔會？復仇專家出場 啊！復仇專家可唔可以講下嚟？復仇會唔會有啲咩道理可言咧？或者有咩意義咧？ 我覺得如果首先佢真，我哋即係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即係 Roger 都有講。如果你真係因為純粹嬲，好嬲，然之後咧佢做嗰啲衰嘢，你又想 double 翻俾佢。咁冇意思㗎嘛，或者好似朱文咁講，你都唔係 an eye for an eye， 只係有兩個人冇個隻眼啫，係咪？而冇換過，其實嗰樣傷害同埋你報復嗰樣嘢係唔能夠彌補到嘅，係、啦。咁某個程度上，如果基於憤怒咁去講復仇呢，係冇意思，即係冇仇報。簡單嚟講就係、呢個世界係冇仇報，唔會有報得到嘅仇。係、你永遠想做一樣嘢喺嗰個做錯咗，即係對你。或者對你親人或者對你關心嘅人做咗啲錯事嘅人身上做翻一啲傷害，其實係唔能夠彌補。咁當然我哋騰先專文一開頭講嗰個神話就係、好似雅典娜咁，我哋個社會文明嘅社會就嘗試用一啲嘢去轉換咗我哋呢一種想報復嘅情緒嘛。咁就係透過法律啦，即係建構一個公義嘅制度，有一個仲裁咁去解決呢一啲人際間嘅紛爭。咁但係個問題都仲係喺度嘅，點解會喺度呢？就係因為即使嗰、即係我哋其實某程度上用法律去制裁嗰啲做咗錯事嘅人、犯咗罪嘅人，或者我哋其實唔係彌補嗰樣嘢，其實某程度上我哋都係向前看，都係 move on 嘅，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話要補償翻俾嗰個受過傷害嘅人同埋佢嘅親屬，其實我哋係想呢個社會將來會變成一個點，即係唔好再有呢啲事發生，所以我 係啦， 或者阻嚇啦，咁。對於如果係我啦，假設我冇嗰隻眼嗰個人，咁我就會好嬲咯。我依然都會好嬲、因為嚇、你將來嘅事我已經冇咗啦，我永遠都翻唔到轉頭。 佢唔 care， 佢可能唔 care 其他人有冇機會再承受我嘅傷害。 冇錯 ，care 嘅係我嘅傷害。 冇錯，同埋原本應該係我同埋佢之間嘅事嚟噶嘛，點解會變咗好似 外判咗出去咧？ 好似講咗啲好 grand 嘅嘢，跟住對世界將來好美好，但係。唔關我同 滿足唔到你本來嗰種想復仇嘅嗰種需要 咁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真正如果你仲要講復仇嘅意義或者復仇者而言，其實係啱啱調翻轉，就係因為佢望唔到將來，就係因為佢發生咗嘅事對於佢嚟講太傷痛啦，太悲痛啦，所以佢永遠都 trap 住喺嗰個過去。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頭先我哋都會講，有時我哋都會叫人哋唔好咁嬲啦。其實，幫唔到之後噶嘛，即係跟住你做啲咩都彌補唔到咁樣。即係我哋希望人哋向前看。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塞住咗喺即係過去嗰個 moment，永遠都望唔到前面，我睇唔到有希望。所以對於復仇者嚟講咧，其實係一種想洗脱過去嘅痛苦嘅一種解脱。 嗱，我諗我哋就唔可以好似啲復仇者咁塞住啦。我哋呢一節一定要 move on， 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講。翻到嚟再一次哲學有偈傾，咁我想補充下 Tommy 啱啱嘅講法，因為啱啱 Tommy 就提到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呢個社會會將呢個報仇嘅工作交咗俾呢個公權力啦、法庭去懲罰嗰人，但其實做唔翻報仇嗰樣嘢，因為報仇或者咁講，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懲罰一個人咧，可能其實多多少少係為個社會嘅，就是、可能阻嚇以後唔會再有呢啲事情發生啦。但其實報仇好多時講緊係關於呢個人自己有啲問題，佢停留咗喺過去，佢冇辦法 move on 啊，而報仇可能是一種解脫，我想陣間 Tommy 可以再講下啦。所以咧，其實當我哋去透過法庭去懲罰一個人嘅時候咧，我哋冇辦法幫到佢嗰個受害者自己可以解脫。咁所以我諗，但我就正想再問下啦。咁點解例如要報咗仇先可以解脫得到咧？會唔會可以再講多啲咧？ 因為頭先講到啦，即係點解報仇者想解脫，其實同佢 一直都是在即活在過去的傷痛的有關。嗯，即當然我哋可以講，譬如一啲有個人對你做咗啲好差嘅嘢，如果佢同你道歉嘅話，如果係啲好少嘅事，其實有陣時我哋就原諒到佢啦，唔記得啦。甚至乎如果本身係朋友咁啊，可能更加冇嘢，好似頭先朱文咁講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一啲事係好嚴重嘅，並且個傷害係我哋講 irreversible， 即係唔能夠逆轉嘅，例如對身體、心靈嘅傷害啦，咁呢啲嘢冇咗、殘缺咗就冇噶啦嘛。咁而嗰樣嘢令到佢根本睇唔到將來嘅，即係我開展嘅生活有啲乜嘢可以彌補到我呢一種嘅缺失，或者傷害。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諗報仇。其實報仇係一種類近自殺式嘅行為嚟。你可以話，係點解咁樣講？因為我都幾中意睇嗰啲西部片嘅，即係嗰啲荷里活嗰啲奇靈異事嗰啲西部片。咁我有一種結局咧，我細個唔明點解我睇完覺得好睇嘅。其實冇嘅，初頭你知牛仔即係嗰啲牛仔片啦，咁就係決鬥噶嘛，成日都係決鬥咁樣，咁好無聊嘅其實，冇乜嘢。但係有一種結局，我覺得好正。咁通常佢哋個主題係報仇嘅，即係通常可能 有啲惡霸嚟到， 係啊，有個惡霸殺曬成條村咁樣，奸淫老弱咁樣，然之後就個牛仔就 獨行俠嚟到， 就咁樣係啊，或者有啲村民要揾個奇連之士會咁樣幫手報仇咁樣。咁個我覺得有一類結局係好正嘅，嗰類結局咧就係、是。全部人都死曬咯，即係包括嗰啲想復仇嘅人都死埋。我就睇完之後覺得好 peaceful 嘅，因為點解？因為 你中意睇大災難， 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同我頭先講嗰個好明白嗰個報仇者嘅心情係有關係。因為佢嗰種報仇咧，其實係一種毀滅式嘅，嗰種毀滅式係想我連過去，即係因為我唔能夠再向前看啦，所以我希望過去，我用僅餘嘅人生咧。是想抹走曬過去發生過嘅事，同埋牽涉到嘅所有人，好似彷彿呢個世界從來冇發生過呢件事咁。你可以幻想一下個電影橋段，最後就係影住個嗰啲美國大西北草原嗰啲咁樣 好荒涼， 係啊，荒涼沙漠啊嗰啲咧，係咁樣咁嗰個環境好似冇嘢發生過咁。咁就係、是、即報仇嘅真正目的，其實就係因為太痛啦。痛到想呢个世界冇一个人可以记住呢件事，包括自己。 我觉得都几 fit 头先我尝试讲嗰个 Atlas of Anger 嗰篇文嗰啲少少 idea， 我觉得个思路几似嘅，因为头先其实讲复仇点解好似有唔理性嘅地方，都系从一个 forward looking 讲喂，你加添咗个世界啲伤害，你冇办法令到本来嗰啲伤害弥补噶嘛？其实 或者逼佢睇个大 picture， 即系可以宏观啲。 逼佢要 forward looking 啊嘛，逼佢睇啲广阔啲嘅。但我估个问题就系、是，我估 Tommy 想讲嘅就系、是，喂，复仇者嗰个心理状态就正正系做唔到呢样嘢嘛。咁所以你逼佢话尝试说服佢，嗱，你复仇咧就唔理性嘅，因为如果你睇下未来，睇下啲广阔啲，睇下啲 public 啲、公共啲、社会性啲嘅嘢，其实你冇令到个社会更加美好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对于嗰啲受到伤害嘅人嚟讲，佢就正正系唔能够摆脱佢个伤害，而去望一啲更阔、更广、更远嘅嘢。 即系简单啲，就系个世界美好，我都唔觉得自己会美好咯。 所以你用一个。唔能夠帶嚟一個美好啲嘅世界嚟說服嗰啲人唔好復仇，其實係回應唔到佢哋，因為佢哋之所以想復仇，正正就因為佢只能夠得喺過去咯。 甚至嗰個係頭先你嗰個講法，都只不過係我唔 care 個世界點，因為有時候我哋都未必就係咁講。譬如開頭我哋都話傷身噶嘛，即係嗰種憤怒導致你就算計劃好多復仇，做好多嘢，其實都傷身。咁我哋有時都會，其實對你都冇好處，甚至你會好差。咁我估其實頭先 Tommy 講嗰種佢對嗰種結局嘅啊嗰種。覺得好正嘅位，可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如果一個人其實佢個憤怒或者嗰個對嗰件事其實個感受唔係咁大嘅，咁佢去做出一啲好激烈嘅復仇行動，就我哋反而會覺得佢唔合理啦。咁我哋假設而家講緊一種真係好大嘅傷害啦，咁樣大嘅傷害好多時就唔係話啊，其實佢傷咗你，咁你都你不如去醫好個傷算啦，專心啲係咪？何必要報仇咧？今日咁樣對自己好啲啊嘛。我估嗰度係低估咗嗰種情況啦，即係嗰種傷害大到咩情況？而係譬如嗰啲我哋舉啲例，殺你全家，通常嗰啲係報父仇，即係報自己嘅仇。其實我哋覺得都冇咁合理咁樣啊！殺咗你，我哋成日講啲殺父仇人咁啊，殺你全家咁啊，阻人發達啦，猶如殺人父母嗰啲咧，就係因為你覺得嗰樣嘢，你作為佢哋嘅仔女嘅身份係好重要嘅，呢個係你嘅核心嚟嘅，成個人生。當一個人殺咗你父母，摧毀你家庭，或者摧毀任何你覺得最重視嘅嘢。其實佢唔係攞走咗你一樣嘢，或者喺你身上面畫咗一道傷痕，你要諗嘅係點樣去將佢醫翻好啊？ 而係佢摧毀咗你成個人生啊！根本佢摧毀咗嗰個令到你可以組織成個世界嘅嗰個最核心嘅嗰條主線。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唔做翻嗱，先唔好你合唔合理先啦，跟住你殺翻去幫唔幫到件事咧。個重點已經唔係要幫啲咩事，或者後來要發生啲乜嘢，而係宣示緊一種佢嘅世界已經被毀滅。佢只有用一種毀滅嘅方式，譬如毀滅翻嗰個毀滅我嘅人。我哋可以再諗合唔合理，但係嗰種心理可能係咁，你唔係單純講一句，其實你不如過住以後嘅生活仲好啦。因為對嗰人嚟講，就算佢唔死，佢都已經冇以後佢嘅生活啦。因為嗰個維繫住佢人生最核心嗰樣嘢已經俾佢攞走咗。佢一定要用一啲方法，無論合唔合理都好，都要表達到啦。所以而且一定要有嗰番咁上下激烈。其中最好似合理嘅做法就係我要摧毀翻佢嘅人生啦。所以其中一個通常報仇嘅方式就係殺咗佢啦，最直接。不過而家你次次都咁樣殺就唔好睇啦，套戲如果你要拍，你就要諗啲毒啲嘅方法啦。你就係先去埋佢身，成為佢朋友，了解曬佢中意嘅嘢嘛。嗰種你睇《親切的金子》我哋嘅套路，佢哋嘅做法可能係要再深，即係再深層一啲去做一啲更大，即係你條命其實都唔係你最重要嘅嘢。 因為佢要摧毀翻佢， 摧毀翻成個人生啦。 因為我自己個我之所以咁做 ，Roger 嘅講法就係正正係我世界已經被摧毀，係 啦， 我世界已經崩壞咗啦。跟住你仲喺度同我講啊，咁樣對個世界唔好，咁樣對你唔好。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已經冇咗我啦，我個世界都唔再存在。你仲用呢啲理由説明我嘅憤怒或者我嘅復仇係唔正當？其實你係唔係真係同佢對緊話？ 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呢度顯示一樣嘢就係、是，我唔係話贊成你一定要復仇，因為點勸都冇用，而係話呢度反映復仇呢個作為一個即係我哋討論哲學啊嘛喺度，係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嚟嘅，即係佢似乎係一種即係我哋驟耳聽，我哋唔讀任何哲學，有個人。對你做啲唔好嘅嘢，咁點啊？咁咪嗰個打翻佢啦，佢打你，你咪打翻佢咯，好合理啊嘛，好自然嘅感覺係。但係如果你再諗深一層，其實好似冇乜 point 嘅，你打翻佢有咩用咧？咁樣又好似係，即係好似一方面係好理所當然嘅嘢，但係你又好似揾唔到咩真係好具體、好真係有力嘅理由。我覺得有啲反映咗就係、是，即係從我哋即係如果復仇，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睇咧，一個就係從受到侵犯受害人嘅角度，佢要復仇啊，嗰個復仇者，從佢嗰個好主觀嘅角度出發去睇嘅時候，佢睇嘅係一樣嘢。佢會覺得復仇係，或者甚至用某種佢覺得合理嘅方式嚟復仇，係唯一對呢個宇宙嚇嘅公義達到一個真正平衡嘅方法，或者甚至可以話，其實個宇宙係點，我根本就唔重視。我覺得從我一定要做到咁先得。而佢會喺呢度唔係純粹覺得我係任意妄為嘅，即係佢都唔係亂嚟嘅。我會覺得我點解要做到咁嘅地步，係因為佢對我做嘅係去到呢個地步。至於其他人點睇，我唔理。 所以我估，所以 Tommy 呢度其實唔係從一個好英美分析哲學嘅角度去。justify 呢樣嘢咯，即係唔係話咁係啱咁係應該，而係嘗試從比較歐陸哲學現象學識嘅一種 approach 係説明其實呢樣嘢嘅 meaning 係啲咩？點解對嗰啲人嚟講係有意義，而唔係嘗試從一個好抽離第三者嘅角度用一道德話呢樣嘢係啱？我哋我估 Tommy 完全冇呢 樣。但係我覺得個 puzzle 正正係，但係我哋又好難擺脱純粹，因為你都會覺得自己有時會做錯嘢，你會質疑啊嘛，我係咪太過分呢？佢係咪我咪真係就算佢對我做嗰啲係呢啲嘢，我係做到咁嘅地步，會唔會真係都過咗火咧？我都唔啱，所以我哋總唔能夠避免要我哋自己都要抽離一啲睇翻自己合唔合理啊嘛。但係你抽到好開嘅時候，就覺得所有報仇都係多餘啊嘛。呢、這個就會出現嗰、那個 我第一身就係 好似 係 啦， 有呢個 concept。 但正正人就兩樣嘢都擺脱唔到咯。 因為我諗即係啱啱講咗好耐啦，其實關於報仇佢嘅意義呢、這個現象有啲咩特別？即係我諗咧，但係除咗報仇，咁有啲人會咁講，其實我哋仲有另一種方式去回應嗰啲唔好嘅行為，就係、例如我哋寬恕佢。咁或者我好快咁講下，其實寬恕點解我哋可以講到寬恕？我覺得其實係對於一個人性好深刻嘅洞察，即係其實我哋人好脆弱嘅啫，我哋個個都會犯錯。而你想象下就係、例如咧，我哋成日我哋會唔會怪責一個小朋友嚟去入咗納税嘅黨，跟住然後做一啲好黐線嘅？我哋未必會怪責佢，因為你想象下，如果你係嗰個小朋友，其實你都會咁做。你受到嗰陣時嘅社會嘅壓力啦，跟住然後朋輩嘅教導啦，你屋企人又咁同你講啦，個政治即係成個政治嘅大環境又係咁樣推住你咁走啦，你可能都會做咗一啲咁樣嘅嘢。甚至我哋去到第二啲國家，你有冇信心，你都可以保持到一個清醒嘅頭腦。我諗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未必真係有呢個能力，因為其實我哋人雖然話自由，但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受到呢個社會或者好多其他嘅因素影響住，決定咗我哋點樣做啲行為。所以其實對於點解我哋可以寬恕人係基於一個對於人性嘅脆弱嘅洞察，就是、知道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犯錯，冇人係完美嘅。所以咧，其實當我哋假如明到呢一樣嘢，我哋其實多咗一啲理由去寬恕嗰個人。 同埋我再補充一下，就係頭先你講嘅，就係嗰個犯錯嘅人，你當佢真係犯咗錯，所以佢人性嘅脆弱噶嘛，或者總有一啲時候佢會受到其他嘢，佢控制唔到啦，所以我哋有理由去寬恕佢啦。 第二就係從嗰個想去復仇嘅人嚟講咧，因為人嘅認知總有不足噶嘛，冇人係全知嘅。你總有機會，就算你而家掌握曬所有證據，我睇過即係古龍有套小説好好睇，《邊城狼子》就係講復仇，殺曬所有仇人，最後發現原來其實嗰個人哋佢要嚟報復仇，原來嗰個根本唔係佢老豆，即係發現一個咁荒謬嘅一個故事。咁你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嘢中間你搞錯咗？包括佢係咪你真正嘅仇人，或者你用嘅方式啱唔啱？我哋要有啲謙卑喺呢度，對自己有啲懷疑咧個判斷。仲有一點就係、是，即使嗰個人真係做咗一啲對你唔住嘅嘢，而你而家做嘅判斷全部都正確，問題就係、是，除非你唔相信人係可以變。 嗯， 即係頭先講細路仔其中一個 point， 除咗話佢軟弱咩，即係我哋甚至講，但係佢而家如果佢大個咗之後，其實佢可能係另一個人嚟嘅，佢可能會後悔。咁我哋如果用某種激烈嘅方法，都可能同個方法有關啦。你殺咗佢可能唔好啦。但係即係可能你復仇會唔會都扼殺咗佢嘅機會咧？咁樣即係、所以你寬恕佢會唔會好啲？ 所以寬恕有兩個理由咯。即係我估阿全第一個理由就係你會對個世界謙卑啲，你對自己嘅能力都謙卑啲。第二個就係你要意識到另一樣嘢，就係人係可以變嘅。即係可能當年佢係一個好差嘅人，但係你如果咁樣對佢咧，可能會扼殺咗佢變嘅可能。咁呢兩大理由似乎就可以説明到點解寬恕有可能係一件好嘅事咯。 嗯，所以我成日都寬恕你。 我都係啦，我都相信你可以變噶嘛，係咪先？ 咁我諗我哋希望我哋今集其實同大家講咗，例如憤怒有啲咩理由啦，甚至報仇有啲咩理由，同埋最後可以俾大家反省啊。其實會唔會我哋值得寬恕其他人對我哋做過嘅唔好嘅嘢咧？好，咁我哋下一集再見。Thank you.